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，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光的朋友，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，你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，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，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 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， I can't feel, I can't move. 干了眼泪，总算习惯了残忍。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让我下跪，我们笑着灰飞烟灭。黑若昏猫，迷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煎熬骄傲，无所期待，无可乞讨，命运干了眼泪，总算习惯残忍。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时光损毁，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，我们笑着灰飞烟灭。人如鸿毛，命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煎熬骄傲， 乘着透明的彩虹走远，这一切是否一厢情愿，宇宙中的星夜映照着你的脸，回忆不再拥有甘甜的滋味，把这段落画下半个伤心月，此刻没有玫瑰， 蓝色的眼泪。爱如同白丝线，恋牵动我的心弦。软弱的你不在这，情书也回荡在你的世界。是无极限，脸写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节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伤心人此刻没有玫瑰，但蓝色的眼泪。爱如同白丝线，恋牵动我的心弦。软弱的你不在这，情书也回荡世界。爱总是无极限，脸写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节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。 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，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靠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，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，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假装，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，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靠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，你从不知道 是的。

现在山后。他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他的那段来姓名。他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他的这段来洗我。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身后。 天沙漠不开花，不愿为你牵挂。给爱流浪的人一个家，送给孤独的人真心话。经过这些年，你还想我吗？其实也 情的人总因为无情伤心，又何苦执着谁对谁最真心，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掩住我滴滴泪的眼睛。多情的人总因为无情伤心，别问我今生何时才会梦醒，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的爱情。我的泪洒片沙漠不开花，不愿为你牵挂。给爱流浪的人一个家，送给孤独的人真心话。经过这些年你还想我吗？其实也不多情的人总因为无情伤心，又何苦执着谁对谁最真心，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掩住我滴滴泪的眼睛。多情的人总因为无情伤心，别问我今生何时才会梦醒，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的爱情。多情的人总因为无情伤心，又何苦执着谁对谁最真心，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掩住我滴滴泪的眼睛。多情的人总因为无情伤心，别问我今生何时才会梦醒，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的爱情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夏天和你提一个袋子，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想起一辈子。傻瓜会觉得从前是那张压在抽屉的相片，记得又想起了，当护身符抱又幸福，从不曾离开。那一夜哭了两三遍。 在抽屉的相片，掉了又捡回来，忘记了又想起来，当护身符保佑幸福，从不曾离开。那一夜哭了两三遍，这几年绕了三四圈，明明分不开的两个人，明明爱记在我身边。两三遍走回那条街，三四圈全是你的脸，分不开的日子再找不回最亲爱的，最靠近的，离最远。哭了两三遍，绕了三四圈，哦，两个人明明爱就在我身边。两三遍走回那条街，三四圈全是你的脸，分不开再找不回最亲爱的，最靠近的，离最 是历历，就别重逢，更加要珍惜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要坚强过下去。 是否快乐的时光都会离别来收场，叫我怎么放和你走过的昨天，是谁用回忆当作句点。 Thank you.